之流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院子 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二 变， 买房 有人送我 在东 港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来街酒吧里。 哎，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还这闷着乐，不敢让他知道。你瞅瞅， 没有。我觉得你吃的那个东西，他都咬一口了。 我傻是吧？你要说这东西坏了，我没看出来；他咬一口，我还没看出来。 你试试萨琪玛呀，萨琪玛咬一口没有牙印儿啊，因为它组成的非常复杂还凌乱。你说你这样吃的反反复复的，要我就扔了。 你就说你吃不上完，瞧着眼热，然后你还不好意思， 还让我扔了。我吃完口怎么就不能接着吃啊？ 要不然你馋了就跟王大磊说，大磊你可怜可怜我，给我一口。 记得王大磊那会儿就去哪儿出差啊，开高速，开8个小时。 开高速，人都说走高速。 走高速开车开了8个小时。就指着这一兜子萨琪玛， 我就不能带点别的吃的吗？ 这一兜子萨琪玛呀，要真说压瓷似的吧，可能也就俩馒头那么多东西， 它都是蓬松的， 就是太蓬松了有点。反正大磊一出差就特爱带零食， 它方便。 对， 它不是 萨琪玛都成萨琪莫了，萨摩耶， 我骑着萨摩耶出去的。 人家副驾驶放女朋友，王大磊不放萨琪玛， 那因为我没有女朋友， 放萨琪玛， 打萨琪玛。听着也像个姑娘名字。 哎，对，带着萨琪玛出差，开着开着车饿了，把这萨琪玛这胳膊撅下来，实在是太饿了。 萨琪玛有点好处，它有糖粘， 什么有糖什么？ 它有糖分的，它就 怎么还粘的？ 就粘，天一热，你又不爱开空调，它就有点粘，粘一管它互相融化呀， 就成一滩了， 融为一体。好，这趟吃趴座上吃， 我这怎么就成舔了？我觉得。 反正也是一 对 呗。 小花，我没听说趴在副驾驶那座子上吃，上面粘的那萨琪玛嘎巴叫乐。 看萨琪玛变形啊，萨琪玛变形器，一会儿他跟他又粘上了。 快吃吧，快吃吧，流出去了。 我还把这萨琪玛都弄成一坨的。 对， 有时候闲着没事休一会儿，干嘛呀？厕所也上完了，水也喝了，还干嘛呀？ 铲萨琪玛玩吗？ 分这萨琪玛，这儿掰开你跟他。挨一块， 这萨琪玛跟乐高似的。 一会儿王大磊就把萨琪玛垒出一熊猫来， 黄熊猫。 我这事儿啊也不着急，在服务区垒萨琪玛玩。 再上车呢，给萨琪玛玩上去 了。他萨琪玛跑了吗？ 好玩吗？ 小花，你跟着我一乐高问我好玩吗？不好玩。 我建议你千万别因为爱吃就在高速路上吃那些不应该吃的。 你就会得出这结论是吗？ 因为你呢贪吃贪睡不干活， 少林寺还没少看。 所以呢我提醒你，这是一真事儿， 说的有贵州 真事儿，我还说我这是假事儿。 我要说一件真事儿。 嗯， 贵州黔南州高速公路上， 有人吃撒尼玛的？ 没有，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这轿车它不是因为坏停，下来四个人，下来四个人呢。那个下了一个人，后来又下了三个， 这还是这四个人呢？ 你这四个人干嘛是？ 第一个呢开始支摊子，第二个呢拿锅，第三个呢拿铲子，第四个拿菜， 铲撒你妈， 埋锅造饭。 小花，高速公路那么硬的地，怎么埋锅？ 我就那么个意思，你能明白吗？ 没铡草喂马，安营扎寨啊。 你要说做饭，我都信；埋锅，我就不信了。 还有自备的液化气，完了炊具、食材，自己生火做饭。 这几位是不是疯了？ 都冒了烟儿了，几个人还拿一菜谱，你看咱们拿一菜谱，你 不是自己带这些东西还点菜啊？ 这就要那形式， 想不起该吃什么好了呀？ 那想不起来看有什么做什么，没听说还拿一菜谱来的。 菜谱出来，咱们瞧瞧哪是咱们爱吃的来的啊，老王。 这几位脑子不好使， 白米饭 带一备忘录。 老王说：“哎，我记得我好像是爱吃这个煎牛鸡蛋。” 这样，咱们尝尝看看，尝尝我尝是不是我爱吃那个？ 那老鹰你呢？ 老鹰 爱吃小鸡呀、啊， 小鸡不蘑菇。 哎呦呵，他还给加一蘑菇。 这四位啊，他要不走丢了，都奇了怪了。 小王你呢？ 炒个糖色吧。 小鹰你呢？ 我说老鹰还是小鹰，这爷儿俩 吃老鸡， 不好嚼啊。 那不是老鹰捉小鸡儿吗？ 所以小鹰吃老鸡。 这有点蘑菇，都说炒着看，炒着看， 炒着看，炒出什么来不一定。 炒着一锅沙子， 这几位病得个不轻，没听说爱吃什么炒出来看的。 天热想不起来自己爱吃什么了， 给热晕了。 正好四菜一汤，往桌上这么一端，哎呦，他们还带着桌子呢。 哎，那还带凳子吧？ 啊，几个人说那个，来，咱们那个先许个愿。 这有人过生日，这是到点儿了，炒四菜炒着看，倒是许愿来了。 闭眼，闭眼，闭眼，小鹰闭眼。 小鹰的生日，就吃老鸡那位。 这一睁眼，民警同志就在眼前。 我这，哎呦，这怨灵了啊！得许这个。我没说警察是许来的。 民警同志非常严肃啊，你们干嘛呢？啊，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枸杞也吹了。 哇， 不危险呀、 啊！哎，这对应该教育批评。 哎呦，你看旁边这呼啸而过的车辆， 哎呦呦呦，太糟践了！ 不是，有没有警察自己学呀、 啊？呜呜的啊，这是险象环生啊！ 好，说成语呢，这不是有人过生日吗？ 啊，跑这儿过生日来了。你在哪儿过生日？只要安全地方，我们不会管你的。 是， 但你在高速路上，你怎么能在这儿摆席呢？你们这是四菜， 或者叫摆席了。 你这凑的还挺齐，怎么这 四个菜一碟汤？ 怎么着？您意思怎么摆少了？是不是没酒？ 你们这是违反了交通规则，知道吗？ 交法确实是这个，应该是好好教育教育，很危险。 民警进行了批评教育劝离、而且呢，依法对驾驶员处以6分的惩罚，并罚款100元。 真该让他们好好的长长记性。 临走，警察叔叔说了：“ 生日快乐！” 你们这是用生命在吃饭呀？ 嗯， 是用生命在吃饭。 好了，说两遍。 是用生命在吃饭啊！ 啊、哦，重要说三遍。哇！警察驾着风就走了。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到街酒吧里。哎呀，你说咱们三个人谁是文艺青年？ 我 文艺 青年像话。 那 你看文艺青年就是话少 哦， 文艺青年内在还有一种气质。 呵， 什么意思？ 哎， 你适合捧哏。都是虚字。 谁是吃货青年呢？ 他 我早看出你的本质了，我跟你说，披着文艺青年的一个狼， 披着文艺青年的狼。这文艺青年是能配着的吗？ 披着文艺青年皮的吃货青年。 没有，你不能无端攻击我。你看咱们仨体型，谁像吃货青年 啊？ 没有， 一目了然呢、啊、咱们同样看 谁是最清瘦的那一个呢？一目了然呀。 这个文艺青年和这个是内在，不是外表。 但吃货青年一定有跟外在有关系。 很多的艺术家都是 吃货， 都是体型啊，看着不像的。 我一说你这个三观很不正嘛。 王德磊，包子到了。 哎， 啊，订这么多呢？喝这个馅儿，这个馅儿，这个馅儿，还有这个馅儿。 这也是一种艺术，品尝一下，好知道下一次订哪家。 得了得了，不说你了，行吧？你先看看你自己符合不符合文艺青年的这些标准。 当然符合。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当然。 你一般都是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尝尝。 好像也顺道看。 你的这个旅行路线从来不是因为说，哎，这儿有什么名胜古迹，这儿有什么人文特色，你从来都说这儿有吃，这豆子特别好，这哎呦，这冷饮太棒了，这俩 吃黄豆，你拿大磊当牲口了。 就是说，你不是用眼睛看世界，你是用胃，哎，来蠕动这个世界。 不是，我是说啊，这个好吃的一定在名胜边上，对吧？这是相辅相成的。那小花，你就符合吗？啊？你看人家出去文艺青年都带什么道具啊？ 嗯， 带胶片机。 他带什么呢？ 他带助消化的药， 带胃药。 对呀， 出门在外嘛，有备无患。 看来你们俩都是吃货。 你呢？ 我怎么了？ 你人家是文艺青年，心灵和这个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你呢？ 我， 你是这个嘴和胃必须有一个在咀嚼。 我哪有那么没出息，我还老得吃的。人家文艺青年什么 什么呀？ 人家出去旅行，穿上棉布衬衫帆布鞋，你呢？穿什么都行，只要别勒肚子。 不是，我跟你说啊，那是因为体型的原因，勒肚子他这个。 噔噔噔！哎，看咱们最爱的节目吧。 神转折。 文艺现场，谢。 出了个文艺现场。 文艺青年就是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在城市的一隅的咖啡馆读着喜欢的书籍，慵懒地度过一个下午。而吃货青年是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城市一隅的咖啡馆先吃一个布丁，略少，再来一个巴菲，不够尝了一块巧克力布朗尼，半饱，哇，天黑了，热着面当晚饭吧。 文艺青年去鼓浪屿逛逛老洋房，住一住小情调的民宿，日落时分在海滩漫步。吃货青年去鼓浪屿，吃鱼丸，吃海蛎煎，吃姜母鸭，吃风肉，吃土笋冻，吃沙茶面。哦，怎么能忘了张三丰的奶茶、夜市麻子、黄圣记的肉松啊？顺便买些玉饼带回去当手信吧。 文艺青年去成都寻找旧日的情怀，在阳光斑驳的日子里晒时光。宽窄巷子早已不新鲜，去杜甫草堂、蓝顶美术馆逛逛。吃货青年， 成都我来了，来点蹄花、土头、红蛋糕、凉粉、肥肠面、老妈抄手、灌汤包、成都火锅、担担面、夫妻肺边、麻婆豆腐，快点快点上菜呀！ 文艺青年，菜上桌了，打开 Alice 先拍一张，放到 Viscom 调调色，发发朋友圈。吃货青年，菜上桌了，喜大普奔啊，吃吃吃，喝喝喝，哎，那个咱刚吃饭，别，那个什么，我忘了那个拍照了，快快快！ 文艺青年去丽江，住在古老的四合院里，泡一壶玉龙雪山茶，什么也不想，静得只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可以在小旅馆的露台上看雪山，去听段宣科的纳西古乐，或者去酒吧听形形色色的酒吧歌手的歌。吃货青年，酒吧艳遇什么的不太适合我，还是在街边吃一串炸土豆吧。哎，师傅，哎，您多放点孜然嘞。 文艺青年去伦敦贝克大街221号看看福尔摩斯的博物馆。吃货青年呢，对于仰望星空和巧克力果香蕉这样的鬼畜英式料理，哎，一开始其实我还是拒绝的。 今天的文艺现场就到这里了，那么下面呢纠正几个吃货青年的发音。福尔摩斯不必说成福尔摩斯，张三丰奶茶、夜市麻子、黄圣记肉松要记得断句哦。 这个节目好无聊啊，真是听什么的节目。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略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料。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小花啊，小花跟男朋友打起来了，一着急就说男的都是骗子，除非你说你不是男的。那男的也急了，啊，没问题，我不是男的，怎么着吧？小花一听，你听，你是个骗子吧？ 王大雷特别会聊天。那天杨洋问王大雷，哎，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王大雷立刻说，当然会了，谁家100来斤的肉丢了不知道找啊？一般呀，到夏天的时候啊，现在这说的有点早了。到夏天的时候，周飞跟朋友们滑板打球，这之后啊容易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周飞的观点就是切记立刻去买冰饮料喝，要稍坐一会儿，看看朋友是不是会忍不住先去买。 周飞啊经常的免费洗头，然后呢小周就不明白，问，哎，周飞，那你在哪儿免费能洗头，你教教我。周飞说，嗨，那还不容易啊，你走大街上看啊，哪个理发店人多你就往里走。他正在问你，您干嘛，你就说我理发。理发当然得先洗头了，刷洗完了，由于人多当时理不上啊，啊，你就说我找那个哪是理发师，哪人多你就说找哪个，你就排队等着。这时候你就说我出去买包烟，然后你就走，就可以免费洗头。 大磊啊，那天接一电话，哎，我说你领导赶紧给我打50000块钱急用。好嘞好嘞，马上打。睡觉后又来电话，怎么还没打呢？哎呦喂，我这是着急出去忘带钱了，就带2张卡，一张消磁了，一张还没钱，重新办卡得500块钱，您先给我打500块钱，我去办卡行不行？哎，行，都是同行，别为难我了。 过年啊，周飞跟自己的小侄女在一屋里待着，小侄女躺沙发上睡着了，周飞在边上呢打游戏。就在这时候，小侄女一翻身，啪，打沙发上摔下来。周飞一看，哟，坏了吧，觉得小侄女肯定得哭，没想到这孩子特坚强，没哭，站起来走到周飞面前抡圆了，啪，给周飞大嘴巴，你是怎么看孩子的？ 哎，我那天问小花寂寞是什么，小花说寂寞就是换好衣服，化好妆，背个包包，下楼买个饭，然后回来。 王磊呢曾经去面试，应聘的是销售员，面试官拿出他自己的手机啊递给王大磊说，现在你要想办法把这部手机卖给我。王大磊说，这部手机是目前最流行的那啥啥啥7，现在8888卖给您。面试官摇摇头说，嗯，不要。王大磊说，不买算了，然后拿着手机回家了。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起来，都为了爱。 还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yeah、看过小说里别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超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独我在，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版，追不爱都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故我在，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此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七十二 变， 好了 怎么着， 王明启，过了这个胡同，咱们再往前走一点，就到学校了。 是啊，你怎么突然间今天想起说这个了？ 我爸爸今天忘了给我零花钱了。 那你那意思，今天我信你爸爸，给你零花钱？ 你有钱吗？ 有钱啊。 多少呀？多少呀？ 嘿，我爸爸今天出门给了我106，那。那下回你那个玩具也借我玩， 放心吧，咱们， 你想说什么哟？ 我开了一个可乐的罐儿。哎，我跟你说，咱们5年级2班，听说那个要重新选副班长了，你要不要去试试呀？ 你先等一会儿，我要不要去试试？ 就是到别的班当副班长。 我没太听懂这句话，不是咱们班选班长吗？我还是去试试。 哎，你看前面有一个老奶奶，你看她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 这老奶奶 又站起来了， 刚才就趴着呢。 哎，倒了倒了， 哎，又倒了。我怎么听着这像是金蝉老妖啊？ 你说这地上凉吗？硌吗？热吗？ 你听我说啊，要是凉就热不了。 老奶奶， 对于一个摔倒在地没有屎的老奶奶，应该怎么对待啊？ 问候她，老奶奶好。 去，你这个人太有问题，怎么学习的？应该把她扶起来。 别管闲事啊，这老太太啊不是好人，去走吧走吧走吧。 老太太不是好人 啊？ 为什么呀？ 回答你受欺负， 小心被骗。 怎么？你看这个咳嗽， 太可怜了，都给摔咳嗽了。 对啊，我觉得也是。 孩子，别管，别管， 老师叫的我们要管。 你补这左边，我在右边。 走。那老奶奶拖出来了，也没起。 哟， 起， 蹬脚能起来吗？ 哦，蹬反了，我说鞋掉了呢。 1、2、3、2、3，走。 嗯，你这干嘛要变戏法啊？起来了， 哎呦， 你看看， 哎呀， 老奶奶不用谢我。 我们叫红领巾，再见奶奶。 对，我们走了， 祝你健康。 你给我站住！ 怎么了，老奶奶？ 为什么把奶奶我给推倒了？ 老奶奶，您摔晕了吧？ 推完我，你们就想跑？解决的办法就是带我去医院。然后给我检查，然后赔我医药费，要不然你们俩走不了。 奶奶，我们没有干那个推你的事。 对啊，老奶奶，您一定认错人了。我们是二班的，干那事的可能是三班的。我给您叫他去啊。 我们去三班。 站住！ 替您找一找，怎么 想跑？ 没想跑， 想使金蝉脱壳之计。 那个是5年级我们刚学的多音字。 你不到2年级当班长去吗？还是副的？怎么就5年级了？ 老奶奶都听见了。这是二班的， 5年级2班，不是2年级5班。 对，老奶奶，您一定是记错了。 奶奶没关系， 老奶奶看这是几？ 我奶奶也记性不好，经常还认不出来我呢。 我奶奶也是，当然她去世的时候，她也认不清楚我了。 我奶奶也是，她有一阵子还要挂牌子上街。 游行啊！ 住家在哪里都写在上面。 我奶奶也是，

小花啊有一个微信的好友，聊天啊是摇一摇认识那种啊。结果有一天让小花给发个照片，小花说发你行，那你不许说我难看啊。对方保证你放心，我绝不说你难看。结果呢，小花把照片发过去了，没反应。小花说你要觉得你觉得我长得不好看直接说，把这信息干往一发，发现显示对方已经不是你的好友了。 小花的妹妹出嫁了，走的那天小花跟她妹妹叮嘱了很多，到婆婆家千万不能懒惰啊，一定要抢着做饭，炒菜的时候该放一勺盐你就放三勺，然后抢着刷碗，每天磕坏两个，磕不坏就摔。第三，要抢着洗衣服啊，该放半袋洗衣粉你就放一袋，这样坚持一个月以后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这谁给我出的毒？最近洋洋呢发现这么一条规律，前男友突然频繁的进入你的空间，比如 QQ 空间啊，什么这个各种的登录空间，请你别想太多，可能是他有一个手欠的现女友。你有过暗恋吗？周飞说当然了，暗恋是一种美好而痛苦的回忆。那你暗恋的人正好喜欢你叫什么？叫想象力。 小花啊跟自己男朋友说，哎，假如我说假如啊有这么一天我和一男的牵手走在路上正好遇上你怎么办，前提是这男的长得比你高，长得比你帅，长得比你孔武有力。就看男朋友很淡定，一个字打。小花说真的，你那么在乎我吗？那男的说呵呵，打不过他我还打不过你吗？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喜欢你的头发，喜欢你的脸颊，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喜欢你的害羞，喜欢你的疯狂，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哒哒哒哒哒哒，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想要抱你一下，贴近我的胸膛，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要把你绑架，想要带你回家，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心慌，想到你令我膨胀，你的每个笑容都会令我幸福的快爆炸，见你的时候我总是说些傻乎乎的蠢话，令我随时随地拼命疯狂。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想要抱你一下，亲我的胸膛，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要把你绑架，